届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历朝历代，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万贵妃病重，已是卧床不能起。宪宗每日下朝之后，大多来安喜宫陪伴万贵妃，但万贵妃却一天一天的更加衰弱。 正月庚戌，初九，宪宗照例往南郊大祀天地。这一日，臣大雾，咫尺之间不便人行。宪宗心惊肉跳，唯恐有不及。他宣读四文后，默默祈求上天再给万贞儿寿命数年。回宫后，他见到万贵妃还睡得安稳，稍许放下心来。宪宗坐在一旁陪伴，到夜半时分，万贵妃醒来，服用几口人参高汤，然后轻声催宪宗回乾清宫歇息。次日初15时，为了庆贺大祀礼成，宪宗需要在外廷奉天殿主持盛宴，款待皇亲朝臣四仪使节。贵妃病重，宪宗哪里有心情，但是身为君主也只是身不由己。赴宴之前，宪宗一早便将礼服穿戴停当，先到安喜宫看望贵妃。令宪宗惊异的是，宫女刚刚为万贵妃沐浴完毕，并且将她的头发向上盘起，此时她正半坐在榻上休息。满脸疲态的万贵妃看见宪宗进来，显得很开心，平伸出手。宪宗连忙上前将手放在万贵妃手中，贵妃握住宪宗的手，觉得是暖的，便放心地点点头放下手。宪宗心知面容显得较昨日红润一些的万贞儿是因为刚刚沐浴的缘故，但也勉强露出笑容说，看上去贞儿的气色比昨天倒是好些了。万贞儿听宪宗这么说，也点头笑了笑。宪宗 便在榻前坐下。万贵妃说道：“有陛下在身旁，真是好。陛下今日还要主持大宴，早些到才好。”宪宗回道：“不急，到正午还早呢，朕就在此等候，到时司礼太监有人会来的。”“ 那便好，朕好在这里坐一坐，说说话。” 宪宗便在榻前坐了下来。万贵妃忽然想起什么：“ 陛下，请为妾打开床尾那对田妻双门立柜，将太后送妾的那只雕花首饰盒取出来。” 宪宗十分熟悉此物，知其对万贞儿意义非凡，十分珍视，时常见万贞儿取出首饰擦拭，连忙站起身，将首饰盒取出捧给万贞儿。万贵妃接过来，情深地用手轻轻抚摸盒上精致的雕花，打开盒盖，华丽光束便闪烁而出。“ 此物太后曾两次交到妾手中，妾又两次物归原主，直至太后临行时赐予妾作为纪念。盒内之物价值连城，但对于妾而言，可贵之处在这些物件见证此生伴随太后和陛下非比寻常的经历，平素珍惜，舍不得戴。但若永不佩戴，岂不辜负太后之情？今日精神尚好，佩戴起来，想必太后在天之灵可以见到。” 宪宗说：“好，朕为贞儿戴上。”说着便将贵妃手中的梯红饰盒放在摆放烛台的红漆基台上，先从里面取出一只永乐年间由整块白玉雕成、巧夺天工、晶莹透亮的三股玉绳绞活的手镯。万贵妃伸出右臂，宪宗将玉镯套在他的手腕之上，轻摇了一下，立即三股玉绳相互碰撞，发出了清脆玲珑叮咚之声。贵妃望了望宪宗，宪宗点头称赞。接着宪宗又取出一对宣德金环红宝石耳坠，站起身将贵妃的头拥在怀中，小心翼翼地分别将耳坠插入贞儿左右耳环洞。宪宗放开贵妃，贵妃将头轻轻摆动，红宝石闪出了璀璨的星光。万贵妃又望了望宪宗，宪宗再次连连点头。接着万贵妃让宪宗将那只同样镶嵌有红宝石的螺丝凤纹金桃心儿，为它插在头顶发簪的正中处，再将雕有二龙戏珠的花卉纹金项圈戴在颈上。宪宗见饰盒内还有一对云头双凤纯金眼病花，便将其取出，扶着万贵妃的头，轻轻地插在她的双鬓之上。此时宪宗再也无法忍得住这些天来压在心中的悲痛，抱着万贵妃失声痛哭。万贵妃柔声问道：“妾今日精神好些， 陛下为何要哭泣？接着陛下还要主持朝廷大宴呢。正儿精神好转，朕甚是喜悦，只是忽然想起朕10岁那时，也是正月，真儿带朕逃离北京，在河北霸县被林指挥使率兵追上，真儿以死相救。当晚你我在霸州夜市游玩，在一个花饭摊前，朕也是将2枝鬓花为你插在鬓发之上的情景。那时朕虽然年少，心中已是十分依恋真儿。那时头戴鬓花的真儿明媚秀美，比不可磨其样，一切如歌如诗，仿如昨日。朕一时感慨无法自制。这许多年真儿给我这份恩爱，若不得以永远，也望这光阴得以倒流，回到霸州那时，你我重过一次多好。万贵妃听到宪宗的这些话，泪水连连，但咬住嘴唇不发出声来。 林荫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正午时分，鼓乐齐鸣，宪宗在奉天殿升座，御座东西两侧，光禄寺早已设好珍馐亭、九亭、善亭及西海亭。宪宗就座后，太子及一众亲王国戚、外藩使节以及穿戴朝服的4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分别自奉天殿东西两侧进入，5品以下官员则列于殿外东西廊处，站立在东西两侧。宪宗面无表情地望着御座下群臣三呼万岁，行跪拜叩首礼，心想：汝等在此空喊万岁万万岁，真儿命不久矣，真儿不在，朕万万岁又有何用？当教坊司高奏延京开运之曲时，群臣向宪宗进第一爵酒，心中悲凉的宪宗一饮而尽，群臣就坐。接下来便是大乐，陆续演奏黄凤之曲、卷黄明之曲。奉天殿御座前的3-5杂队翩翩舞起平定天下之舞。宪宗将刚刚进上盛在龙纹青花大碗汤推到了一旁，而是随着每支曲子进上的一爵酒饮下。到第9曲驾6龙之曲时，宪宗已连饮9爵酒。御座之下的朝廷重臣不知圣上悲伤，以为是新年尽兴，下面一片欢声笑语。酒水过9爵，大膳开始，宪宗食欲全无，但身为国君只好抢作欢颜，撑着等到宴会完毕，在群臣再度跪拜叩头、乐曲高奏声中起驾，匆匆赶往安喜宫后殿寝宫。寝宫中守候贵妃的贴身宫女见皇上来了，便暂且回避，留下他们二人。宪宗在榻前俯身望了望万贵妃，只见发髻正中处的桃心那颗红宝石璀璨生辉，但万贵妃却是双目紧闭，气色颇差。宪宗问道：“真儿觉得如何？” 有没有进食？ 万贵妃听见是宪宗的声音，便睁开了眼睛，看了他一阵，没有回答，便面露关切，气息微弱地说： 外面的小雪停了没有？ 宪宗说： 啊，已经停了。北京融雪时最冷，陛下记得出入带上手炉。 宪宗连忙说： 啊，会的，我会的。在乾清宫半夜起来，小姐务必披上皮袍。转眼陛下也40多岁了，身体未伤，当前国家安泰，国事交给大臣们便好。陛下多些时间抚琴作画读书，方好忘却世俗之事。还有，如今汪直远在南京，张敏已过世，妾也病了，还是将秦昌召回陛下身边服侍，妾才放心。 宪宗望着万贵妃那憔悴的面容，想到就是这位女子整整陪伴自己41载人生，这无数的日日夜夜为自己操持一切，也许她行将离自己而去，有生之年再思念也不得相见，漫漫人生将如何单独度过。想到此，宪宗在心中那一阵悲凉恐惧之间，很想依靠在贞儿身边。他除去皇冠朝服，掀开贵妃凤纹锦面棉衾，在贵妃身边侧身卧下。万贵妃也面对宪宗微侧其身，宪宗便像幼年时那般将头依偎在万贵妃怀中，40来年熟悉的温暖气息，万贵妃肌肤那天生特别的味道，以及轻抚宪宗颈后的手势，顿时使宪宗心境安稳下来。他刚见到万贵妃身上没有穿皇家衣衫，而是穿着一件青色对襟比肩长衫，雪白直领白裙。偎在贞儿怀中的宪宗像是自言自语，也像往日在宫中闲聊那般说道：看到这身衣衫，便见到当年5岁时被叔父逐出宫时，宫中没有人愿意陪着朕，那份恐惧终生难忘。之后贞儿便是身穿这身衣衫出现，拥着朕，安慰朕，背负朕出宫。宪宗听见万贞儿的声音： 妾走时不想再穿皇家服装，因为妾远来时终身做一介平民。 宪宗想起过往贞儿不时说可惜此生不能生于平民之家，在这皇宫里虽是锦衣玉食，但不得人生自在的话语，便说道： 此生有你贞儿在侧，是我朱见深最大幸事，若有来生之日，那你我都生于平民之家，相约再成夫妻，平安自在，长相厮守， 白头偕老，没有人膜拜我，也不会回谤你。好，真好，有你在身边真好，且等你，一定等你，等你。 闻着身边万珍儿身上发出的熟悉的气息，在万珍儿轻轻的等你等你的声音当中，这些天来心力交瘁的宪宗忽然松弛下来，恍如回到了幼年时节，竟不由得依在万珍儿怀中浅浅睡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已是入夜时分，此时的万珍儿的生命即将燃尽。人生过往，经历种种，都已淡去，再无气力想得起，眼前光景越来越暗，唯有对身边这个人那千万般的眷恋还在。浅睡中的宪宗耳边听见万珍儿微微地说出了没头没尾的三个字：舍不得。宪宗清醒过来，心知道万珍儿就要走了，他紧紧地拥住万珍儿，让他在自己的怀中过世。就这样沉寂之中过了几刻，在宪宗怀中的万珍儿觉得如此被他拥着，自己竟是在阴阳之间徘徊流连，不忍离去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何须令皇上再如此难过。想到这儿，万珍儿尽自己残余之力猛地推了朱见深一下，并断断续续地说：见深，为我父亲来听。为了万珍儿，万事都可以做的朱见深听到的恐怕是万珍儿人生当中最后的愿望了。他将万珍儿轻轻放下，盖好棉衾，转身出了后殿，对候在殿门口的秦昌说：肃将前殿真那张古琴搬来，贵妃要听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临别之际，宪宗将会如何送别万贵妃呢？贵妃轰逝，宪宗将会如何度过之后的岁月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，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，被看不见的风吹着。